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见沈乔还站在树下，走过去一看，对方神游物外，也不知在想什么，不禁笑道：“ 哎呀，哈哈，李家家资丰厚，李小娘子又对道长一片痴心，若道长肯还俗入赘，将来必然坐拥偌大家产啊。” 沈乔这才回过神，他一路上心事纠结，此时却被那李小娘子飞来一语忽然点醒，仿佛想通了许久都未想通的难题，一时面色舒展开来，在晨光熹微的映衬下，宛如玉色清润，连刘镖师都有些看呆了，心道：“ 难怪李小娘子会一见钟情，不顾生死，这道士果然生得一副好相貌，更无论还武功高强啊。”“ 刘兄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。”“ 啊，方才承蒙道长相救，某还未谢过救命之恩，何当请教二字？道长只管问便是。”“ 敢问刘兄，你可曾有心上人？”“ 啊，什么心上人？”“ 哦，没有，也是我梦浪了，不该问这样的问题。”“ 沈道长自幼修道，清心寡欲，想必是没接触过凡俗，被李小娘子这一下，有些手足无措，也是正常的。其实您说这个，我还真答不上来。这世间哪，哪那么多情情爱爱，卿卿我我。我有幸在中南派门下练武，直到17岁才下山回家。家中父母给我定了一门亲事，听说那女子虽然不会武功，却是幼承庭训，贤良淑德。正所谓父母之命，我自然要遵从，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。不过这成亲之后，捉襟操持内务很是辛苦，我对她甚是感念。若说什么情爱，那都是文人墨客吃饱了没事才会去念叨的。像我们这样跑江湖的，每日不是风吹雨淋，就是生死搏斗。就像方才，此番若无道长同行，那我们可真就要折在这里了。 刘兄不必客气，既是同路，互相扶持也是应该的。 哎呀，等到了健康，我得请道长吃顿好的，您可千万别推辞啊。 哦，那感情好，我人生地不熟，也得仰仗刘兄多多指点。 爽快。实不相瞒，先是看见道长生得文弱，我还怕您跟那些书生似的，提把剑当装饰而已。没想到啊，您这功夫，恐怕比我师父都还厉害了。 刘兄过奖了。 哎呀，那既然不把道长当外人，我也就直说了。其实玩笑归玩笑，李家小娘子对道长一往情深，倒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年头世道乱，道长武功足以自保，与其独自飘摇江湖，倒不如娶了李家小娘子，有李家偌大家财助力，哪怕当不得一方豪雄，那起码也是衣食无忧的富家翁啊。 刘兄误会了，我对李小娘子没有半分非分之想，我心中已有所属，只是之前混混沌沌，竟也不曾仔细思量，方才被李小娘子当头棒喝，方才明悟心事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你会那样问我，不知道长这位心上人对道长心意如何？ 他先是躲躲紧闭，我只得步步后退，后来他好似生气了。 这年头啊，女子倒比男子大胆许多，道长如此风姿，又有高强武功，这难怪女子会倾心。那李家小娘子没见过几面，整日待在马车里，刚才不也奋不顾身飞扑出来挡箭？ 哦， 女子素来羞涩，难得对你袒露心意，你却不肯接受，如此几次，脸皮薄的必然没脸再来找你。你若能主动去找他说明，这一切自然迎刃而解嘛。 那人的脸皮其实也不是很薄。 哎呀，这不薄就更好办了，直接说了，以道长的品貌，对方必然含羞带怯地答应了，届时直接让媒人去女方家里提亲便是。 他性子狂傲，只怕受挫之后便不肯轻易低头。 哎呦，这还不容易，但凡是人必有所好，你投其所好，送些他喜欢的东西，话自然就说开了。 还请刘兄教我。 送些钗子吧，女儿家的，不是最喜欢那些首饰珠宝了。她喜欢古朴的，你便送桃木簪或玉钗；若喜欢花哨的，你便送金银镶宝石的，保准一送一个准。 燕舞师出行衣饰亦应有人打理，哪怕头上一根簪子，都是常人一年开销。他自己也没有特别喜好，这招恐怕不行。他不太在意这些事物。 那，吃食呢？衣食住行，总该有些喜好吧？ 他喜欢，糖人。 不过那是谢灵喜欢的，燕无师也喜欢吃糖人吗？沈乔想象了一下燕宗主带着狂傲霸气的表情舔糖人的样子，表情立时变得很奇怪。 哎呦，这糖人那是小孩喜欢吃的吧？道长的心上人怕是年纪不大吧？ 算是吧。 哎呀，这就更好办了，年纪小，阅历就少，几句话就能哄得他开心。话说沈道长，这既然妾有意而你也有情，怎么没有打听打听你喜欢的那个小娘子到底喜欢什么呢？ 他好像最喜欢练武，与人比武。 这江湖中最新练武的女子倒是不少，以道长的武功，想要指点她必是绰绰有余了。 我打不过她。 哎呦，这年头的女子未免太彪悍了吧。也难怪沈道长之前再三推拒，要我也不敢娶这样的母老虎啊。 那， 哎呀，总之你每个办法都试一试吧。古人云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总是有道理的啊。既然他对你有意，哪怕你送的事物不合他心意，他总还是能知道你心意的啊。 多谢刘兄，受教了。 沈道长啊，虽然武功高强，但是这方面看上去不太灵通啊。你别看那些女子在外头一个赛过一个的端庄严肃，但是关上门左右无人看见，你便是骄纵她一些又何妨？说出来不怕沈道长笑话，我家娘子白日里还曾要求我抱着她在闺房里走。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，碰见个可心的不容易，得珍惜些。 好，我记下了。 此时众人已收拾妥当，为了尽快去前面城镇歇息，众人都加快脚程。沈乔与刘彪是二人则落在最后为马车断后，一路疾驰，风声赫赫，谁也没再顾得上说话。他们自然也不晓得马车之中另有一番鱼鱼私语，那原该昏迷过去的李小娘子呻吟着醒过来，问旁边的人： 你瞧我方才做得如何？ 哎，略有些浮夸了。 为了点醒沈道长，我可真是苦肉计也上了。若这次能让沈道长醍醐灌顶，我的伤也不算白受。 难为你了，还得真受这一剑。 可不是啊，疼死我了。可沈道长那么厉害，我若不假戏真做， 被他看出来怎么办？ 哎，算了，你也知道这是任务，完成的越好，咱们自然也越好。宗主慷慨，定然不会不厚赏你的。 出了贼匪劫道这档子事儿，大家都心有余悸，恨不得立马赶到城镇里，以免再受劫掠。因这李小娘子的伤势，众人在城镇里停了数日，每日两三顿饭加上住宿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亏得李家家大业大，方才不将这点银钱放在心上。李家娘子为了女儿能够多歇息几日，更是不吝银钱，连沈乔都因打退匪贼而被千恩万谢，李家娘子也没有埋怨她害自家女儿伤身又伤心，还硬塞了沈乔一大笔钱财。紧赶慢赶，一行人终于赶在半个月后抵达健康。入城之后，李家母女也找到了亲戚，大家本该分道扬镳，但刘镖师很热情，拉着沈乔走遍健康城，为他指点风物人情，又请他吃了顿饭，将自己家中地址告知，说好沈乔日后有空上门拜访，这才告辞而去。辞别刘镖师之后，沈乔找上他先前说的白门观，打算借住些时日，却正好赶上朝廷使者带着皇帝诏令前来宣召得道高人入宫。对方见沈乔风仪不俗，便上前询问他的来历，沈乔一一作答，说法与和刘镖师说的一般无二。天使急于凑够皇帝要求的人员，自然也不会去细加盘问，更何况许多人容易受表象影响，而沈乔这皮相分明十分符合众人对神仙的定义。 敢问道长，您修的可是炼丹之道？ 我修的是有情道，于炼丹仅仅称得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在官人面相上倒还略有心得。 哦，这么说道长也会占卜吉凶了？ 哦，略知一二。 当今陛下心向道门，欲求得道高人指点迷津，不知道长可愿随我入宫面圣？若合圣意，等待道长的便是想也想不到的泼天富贵了。 沈乔来陈国本就是为了能近距离接触陈国新主，看看这位君王比之阳间如何，没想到刚打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。他与汝烟客会又不熟，错过这次再想要找到这种光明正大面圣的机会就不是很容易了。他如今入世修行，很知道一些人情世故，贸然答应下来，非但不能显出高人风范，还会令对方轻视，于是他面露迟疑。儒门在陈朝有很大影响力，所以健康城内并无太大的道观，这白门观在数座道观之中也并不显眼，被打压了这么久，那些道士一听皇帝有诏，个个都激动万分，红光满面，唯独这位新来客居的道士表现得很淡定。天使果然对他高看一眼，连白门观里的道士也劝他， 贫道在道祖面前立下誓愿，每日诵道经数遍，今日修行尚未完成，看来与陛下缘分未至，还是改日吧。 道友还是答应下来吧，你毕竟在白门观客居，若陛下发怒追究，我们就要受池鱼之殃了。 那就请天使带路吧。 多谢道长。 朝廷宣召道士，却不是召沈乔一人，沈乔答应下来，名字就被登记造册。过了三日，天使差不多凑齐十几个看起来还算合乎条件的道人，沈乔与白门观的两名道士这才在宫中使者的带领下入宫。陈宫不比随宫大多少，但华丽精致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尽显江南丽色。许多道人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奢华，哪怕面上竭力压制，眼中也难免流露出惊艳。沈乔三人入了宫，便被引至望仙殿，那里左右两旁各八个坐席，已经差不多坐满了人，剩下最靠近门口的那三个自然是留给沈乔他们的。沈乔无意与白门观道士争夺先后次序，直接就将前面两个让给他们，自己独坐最靠近门口那个，倒赢得两人感激的目光。 离门口最远，当然意味着最不受重视。 陛下位置，诸位稍安勿躁，勿要喧哗。 众道士窃窃私语，沈乔的视线随意往下一扫，目光落在其中一人身上时，当即寒毛直竖，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。那人原本闭目假寐，不与旁人交流，一副孤高之状，此时却正好睁开眼睛朝沈乔这里望过来。四目相对，对方若无其事转向别处，只留沈乔目瞪口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